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意图胜千言概率图模型。在前面两个模块当中呢，我和你分享了神经网络还有深度学习的知识。神经网络呢是理解深度表征的模型，而深度学习呢是训练深度神经网络的方法，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本质上讲，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它都是由数据来驱动的。大量的有标记的训练样本是复杂模型取得良好性能的一个前提。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直到近年来深度学习才得以蓬勃发展。但是呢，人工智能的实现路径远非深度学习这一种。在接下来的四篇文章当中，就让我和你聊一聊深度学习之外的人工智能。早年间，人工智能赖以实现的基础是逻辑学，但逻辑学它适用的是理想化的，不存在着任何不确定性的世界。可遗憾的是，真实世界它是由随机性和误差所主宰。在这光怪陆离的环境当中，纯粹的数理逻辑就像古板的老夫子一样，和周遭格格不入。可即使抛开噪声与干扰不论，很多问题呢，它也没有固定的解。在医学上，即使子女的基因和母亲的基因已经确定，那么父亲的基因呢，也可以有多种的可能性。要解决这类不确定性推理的问题，就必须借助于概率论的方法，而将概率论和图论结合起来，得到的就是今天的主题，也就是概率图模型。概率图模型呢，它也叫做结构化的概率模型。是用图论来表现随机变量之间条件依赖关系，这样的一类建模方法。典型的概率图模型，它包括贝叶斯网络，还有马尔可夫随机场，分别对应着有向图模型和无向图模型。贝叶斯网络的拓扑结构呢，是有向无环图。有向，它指的是连接不同顶点的边，是有方向，起点和终点不能调换。无环呢，指的则是从任意顶点出发，都没有办法经过若干条边回到这个原始的顶点，在途中呢，找不到任何环路。贝叶斯网络当中的顶点表示随机变量，它既可以表示可观察的显示变量，也可以表示未知的参数或者是隐变量。如果说不同的变量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的话，那么相应的顶点就会由带箭头的边给它连接起来。箭头的方向呢，由表示原因的变量指向表示结果的变量，边的权重就是对应的条件概率的取值。贝叶斯网络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表示出随机变量之间的条件依赖关系，它可以将多个随机变量的联合概率分布分解成为条件概率因子乘积的形式。点击文稿呢，你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实例。不知道这个实例是否让你想起另外一种机器学习的方法——普速贝叶斯分类。普速贝叶斯分类的基础假设是不同的属性之间条件独立，因此整个类的条件概率可以表示成不同属性条件概率的乘积。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形之下，这个假设呢，它是不成立的。如果将属性之间的依赖关系给它纳入到考虑之中，那么得到的就是更加通用的贝叶斯网络。贝叶斯网络所引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呢，就是所谓的条件独立性。如果说事件 A 和事件 B 在另一个事件 C 发生的情况之下条件独立，这就意味着在 C 发生时 ,A 的发生与否和 B 的发生与否两者之间是相互无关的。两者联合的条件概率等于单独条件概率的乘积。条件独立性呢，它可以这样理解。假设说天降大雪，那么一对夫妻如果各自从工作单位回家的话，他们到家的时间都会因为下雪而产生耽搁。但是两个人各自耽误的时间呢，在下雪的条件之下是满足条件独立性。可是如果说老公要去接老婆一块儿回家的话，这时候条件独立性就不再满足。 条件独立性呢，是概率论视角之下的概念。如果从图论的角度来看，变量之间的依赖与独立对应的是顶点之间的连通与分隔。直观理解，两个直接相连的变量肯定不会条件独立。在不直接相连的两个变量之间，信息呢就必须通过其他的变量来进行传递。如果信息传递的通道全部都被堵塞的话，那么这两个变量之间就能够满足条件独立性的要求。假设说两个变量 X 和 Y 之间通过第三个变量 Z 连接，那么连接的方式可以分为顺连、分连还有汇连三种。点击文稿呢，你可以看到它们不同的表示。在顺连的情况下，当变量 Z 已知时， X 和 Y 是条件独立的。这是因为什么呢？一个确定的中间变量，它就不能通过自身的变化来传递信息。所以说这个 Z 的固定取值呢，它不会随着 X 的变化而变化。所以 X 的变化呢，也就不会通过 Z 影响到 Y。这里的变量 Z 就像一扇固定的水闸，它隔开了 X 和 Y 之间的流动，也就堵塞了两者之间的信息通道。在分连的情况下呢， Z 扮演的同样是固定水闸的角色。分连它代表了一个因多种结果的情况，当这个原因确定之后，所有的结果之间都不会产生相互的影响。因而呢，在 Z 已知的情况之下， X 和 Y 是条件独立的。反过来，在多因一果的汇连情形当中，当 Z 未知的时候，来自于 X 和 Y 的信息都会从这个窟窿里漏掉，所以此时呢， X 和 Y 是条件独立的。反过来， Z 已知的话，意味着我们把这个漏洞给它堵上了，信息呢也就可以在 X 和 Y 之间构建一条通路，从而进行传递。所以信息呢也就可以在 X 和 Y 之间构建一条通路，从而呢传递。这个时候 X 和 Y 就不满足条件独立的这个关系。那么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里面的 XYZ 既可以是单个的顶点，表示单个随机变量，也可以是顶点的集合，表示随机变量的组合。条件独立性呢，又可以引出贝叶斯网络另外一个良好的性质。通俗来说，就是贝叶斯网络的每个顶点只取决于有箭头指向它的其他顶点，而和没有箭头指向它的顶点呢，是条件独立的。这个性质简化了贝叶斯网络当中联合概率分布的计算，同时呢，也可以节省大量的运算还有存储。当研究者要对真实世界进行建模的时候，最理想的方案就是建立起一个包罗万象的联合分布，将所有因素都纳入其中。这就要求计算出分布当中所有随机变量所有可能取值的概率，并且将它们存储起来。假定说一个模型当中包含八个二进制的随机变量，那么需要存储的概率值数目就会达到2的8次方等于256个。可是如果说在这八个变量当中每一个变量最多只取决于其他两个变量的话，那么贝叶斯网络的概率表需要存储的就只是相关的顶点之间所有可能的状态组合。所以呢，最多只需要计算8乘以2的2次方等于32个取值。这样做不仅能够降低运算的复杂度，也节省了存储空间。尤其是在实际问题当中，涉及的变量可能达到成千上万这样数目的时候，只要每个顶点都只有少量的这个负节点，那么贝叶斯网络在运算上的优势就会体现得尤为明显。贝叶斯网络它另一个优点是什么呢？能够根据各个变量之间的条件依赖性，利用局部的分布来求得所有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这个特点呢，能够让贝叶斯网络在解决复杂问题的时候呢，不需要关于某个实例的完整知识，而是从小范围的特定知识出发，逐步的来向复杂问题推广。贝叶斯网络呢，它是基于不确定性的因果推断模型，它的作用体现在不完备的信息之下，根据已经观察到的随机变量来推断没有观察到的随机变量。在给定变量之间层次关系的前提之下， 如果按照自底向上的方式执行推断，就是有果素因的诊断。这就像医生根据症状来诊治病因一样，其实诊断过程就可以看成是基于经验的这个贝叶斯推理的过程。反过来，如果说按照自顶向下的方式执行推断的话，那么就是由因得果的这个推理，这使得贝叶斯呢也可以用作数据的生成模型。要构造贝叶斯的网络的话，它包含着两个步骤。首先要根据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建立起网络的拓扑结构，其次呢要根据拓扑结构来计算每条边上的权重，也就是不同的条件概率。网络结构的构建通常需要特定的这个领域知识，条件概率表的构造呢也就对应着贝叶斯网络的训练。在网络规模较大的时候，网络的训练呢可以使用期望最大化，也就是 EM 算法来实现。如果将贝叶斯网络当中的有相边替换成无相边的话，那么得到的就是马尔可夫随机场。马尔可夫随机场呢，它属于无相图模型，它的每个顶点同样表示着一个随机变量，每条边呢则表示的是随机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使用无相边让马尔可夫随机场不能够表示出推理关系，但是呢这也解除了对于环路结构的限制。环路的存在使它能够表示循环依赖性，这又是贝叶斯网络所无法做到的。和贝叶斯网络相比呢，马尔可夫随机场它更加侧重于表示随机变量之间的相互的一个作用。贝叶斯网络里每一个节点都对应着一个先验概率或者说条件概率，因此呢整体的联合分布可以直接分解成所有单个节点所对应的分布的乘积。但是在马尔可夫随机场当中，由于变量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联合概率分布呢通常会表达为一系列势函数的乘积，这些乘积的求和呢它未必说等于一，所以必须要进行一个归一化才能够得到有效的这个概率分布。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马尔可夫随机场当中联合概率分布的表达式以及其中每个符号的意义。在马尔可夫随机场里，随机变量的独立性和顶点之间的连通性呢也有相互的对应关系，但是它的形式会比贝叶斯网络更加简单。要判断两个变量是否独立，只需要观察对应的顶点之间有没有将它们连接在一块的边就可以了。只有在两个顶点之间不存在任意的一条信息通路的时候，对应的随机变量才是条件独立的。这呢通常意味着两者之间的所有顶点都有一个固定的观察值。贝叶斯网络也好，马尔可夫随机场也罢，都属于结构化的概率模型，它们提供了将概率模型的结构可视化一种简单的方式。而对图形的观察呢，可以加深对于模型性质的认识，其中最主要的性质莫过于变量之间的条件独立性了。除此之外，概率图模型还可以表示学习和推断当中的复杂计算，演示的承载了图形背后的数学表达。这呢可以在以下解决问题的三步框架当中得以体现。在这三步框架当中，第一步是表示，也就是如何对不确定性和随机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建模。第二步呢是推断，也就是如何从建立的模型当中推演出所要求解的概率。第三步呢就是学习，也就是对于给定的数据来说，到底哪一种模型才是正确的。那么受篇幅的限制呢，关于这三步框架我们就不做展开了。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概率图模型的基本原理，包括有相的贝叶斯网络，还有无相的马尔可夫随机场。它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概率图模型是概率论和图论的结合，是用图论来表现随机变量之间的条件依赖关系，这样一种建模方法。第二，贝叶斯网络呢是有相无环图，可以表示随机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第三，马尔可夫随机场是无相图，侧重于表示随机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第四，概率图模型体现出了从表示到推断再到学习的问题解决框架。作为两种不同的模型呢，贝叶斯网络和马尔可夫随机场各有各的优势， 那么他们能不能结合起来，各自臂短扬长，共同发挥作用呢？